第32课，颜色，服装。王叔叔，你在这儿等谁呢？ 我女儿，她刚进去。多， 难看。 呀， 时髦。 漂亮。 是吗？ 蓝。 穿上。 爸。 还是。 颜色。 听你的。 把。